支持而繼續恢復，勞工市場應該會在短時間內進一步改善，改善的幅度將會很大程度視乎本地經濟活動的表現。他呼籲社會各界必須繼續與政府齊心合力，令本地疫情受控。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019點，升19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99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23，瑞士法郎0.964，加元1.325，人民幣7.008，英磅對美元1.144，歐元對美元1.003，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5.39美元，賣出1,675.9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但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聽日風勢頗大。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及銅鑼灣。FM 99.4，將軍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平板电脑有，畅通嘅网络有，耳机有，全部都准备好晒，我终于可以， 终于可以打机啊嘛！都叫你唔好成日打机，睇多啲书噶啦。 咩啊？咪就系睇书咯！我系准备好器材，想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阅读时刻粤语书室啊！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文章，而且仲有五台主持同图书馆大使嘅声音演绎，有得睇又有得听。哎呀，你唔好阻住我就真啦！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全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第二个朝头早，一个新嘅开始啦。今日嘅日子系9月20日，农历系8月25日，星期二啊。现时时间5:09啊，接近啊。室外气温系，比琴日同时间嘅时候咧系。 比较高少少，热啲噶吓。现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1度。开始我嚟今朝清晨爽利嘅有呢一首《银色的月光下》，同我哋主唱嘅咧就系唔系呢个秋夜，喺呢个银色嘅月光下嘅秋夜啦吓。张德兰嘅歌曲开始咗清晨爽利啦，系啦，中秋都过后啦，秋天嘅歌、秋夜歌曲都啱听噶。咁而家都仲未系真系见到太阳，仿佛好似仲系夜晚黑嘅感觉吓。现时时间5:13，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风势颇大。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现时29度温度，相对湿度82%。用一首好好听嘅歌嗬，《离别的叮咛》，张惠文。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别已恨茫茫，别了背上悲，梁上念一双片纷飞，忍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过天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晚念爱侣，啊，千般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要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深厚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里闭中相唱醉，愁云尽散，心意若似醉，啊，中消失恐惧。倾诉相思，夜里莫眠迟，路冷要加衣，如眼要多通是情意，日日记别离字，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春天再聚， 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须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 终都会海角重遇你，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念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头。相信你在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两首都是名曲，两首都是很好听的歌，《旧梦不须记》雷安娜，顺流逆流徐小凤，不同人的演绎也有不同的听法，不过都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尤其是欧瑞强把声音是已经给你一种很放松的感觉，是吧？很多东西可以放下，慢慢去真真正正去享受你的人生，很多东西过去了就过去，我们要看今天。过去都可以是好事来的，有时回忆下过往所走的路，有些对有些不对，不过都不紧要，不对的兜兜转转都回来是拿回经验，日后可以有无穷的回忆。 生命无后悔，艰苦亦是情愿，他日笑中追忆也是甜，提起你的往年，我的志愿，微风拂了雪满园。生命从未算一切事事如愿，只欲去找开心快乐园，从不叹息际遇，永不说怨。明月也常缺忧怨，每一个心里也温暖，相识不管多短，光辉的一刹总没完，刚有他心中的眷恋，千万人共处充满梦奇珠，相回迎集香港暖流，人生记忆里面有些片段，愿相互应以共 色际遇，永不说倦，明月也常缺幽怨，每一个心里也温暖，相识不管多短，光辉的一刹总没完，刚有他心中的眷恋，万人共处充满梦幻奇绝，相回应发香光暖流，人生记忆里有些片段，愿相呼应已共暖，原是快乐 我们每一天都是活着，希望开心的活着，每一天所做的事就点点滴滴成为日后很多很多回忆的一些片段。那这些片段可能有些开心，可能有些不开心，但是开心和不开心都要有经历，你有个比对才可以慢慢去嗒落有味的人生。有些你可能可以好好地去做一个主动的一个位置，但有些又可能是不到你去强求。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只可以说是顺从天意。总之遇到什么事的时候都平常心。 方远古开始的一套，万物生于天意的国度，凡人的一生几多得到得不到，尽在天公手里操。但若天可知世间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稍作点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偏不许我行半步，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是比高，人间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几好，风波中觅前路。莫问知不知，天公衰老不衰老，只知此生依我心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但若天可知世间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稍作点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天不许我行半步，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是比高，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几好，风波中的前路。莫问知不知，天公衰老不衰老，此生依我心 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自问心比天更高。 有啲嘢冇得问，点解顺从天意啦？蔡国权嘅《天意人心》。 清晨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正对领事信息系统同外国公民申办电子签证网站进行改进，确保免遭大规模恶意网络攻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指出，预计今年底前完成，之后将向国家领导层汇报，并提出建议，启动统一电子签证申办系统。该系统保存可申办电子签证的52个国家名单，以及92个俄国边防检查站的名单。到时这些国家的公民可时签发的电子签证，通过这些口岸入境俄罗斯。俄罗斯近期话，俄国政府机构、公司、企业、金融机构和媒体等网站频繁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本港新增6260宗新冠确诊，本地感染占6086宗，新情报死亡个案有10宗。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疫情稳步向好，食肆的防疫措施可能有空间放宽，但需要由政府跨部门小组去审视。医管局话，近日入院人数和病床使用量都有向下趋势，医管局会按情况恢复一些非紧急服务。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等4个港大专家发表文章，话本港现时新冠病毒的粗病死率已经大幅下降至低过0.1%，杀伤力减弱到近乎急性呼吸道病毒，新冠病毒已经变成风土病，再出現爆發的機會好微，應該盡早放寬復常。專家指出，本港現時疫苗接種率高，加上第五波疫情，有大量市民曾經自然感染，估計現時超過95%的人口都具備防重症免疫屏障，再出現爆發的機會好微，認為要變陣加快復常部分，包括實施0+7檢疫，甚至更進取的方案，考虑逐步取消室内社交距离限制，确诊住院病人病情好转就可以出院，居家隔离同样可阻断病毒传播。又认为常规污水检测和围封强检已经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应该停止，将资源用于提高一老一少的疫苗接种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019点，升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9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24，瑞士法郎0.965，加元1.325，人民币7.008，英镑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5.78美元，卖出1676.4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黑社会利用非法手段逼签合同。 海哥，海哥，太冲动了！ 他们真的可以隻手遮天， 有监控的，这里的监控维修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李成啊，我哋嘅行头都可以唔清，但你条命够唔够硬啊？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同大家一起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啊，去探访一位啦，酸黑匠人项仲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刚刚过咗半个钟头啦，咁我哋呢个清晨爽利咧有三个嘅半小时，加埋就个半钟头，朝朝同你见啦。咁头先嗰半小时咧，所听嘅歌咧多数有啲慢嘅歌曲，但系都系有啲诗意，有啲人生反思嘅歌吓。喺五点零钟嘅时候，天啲仲未光嘅时候，好多人都仲系瞓紧觉，但系都有啲人慢慢开始起身展开一日嘅工作。听下啲歌曲可以令到自己的思绪去随住歌曲去慢慢去回归现实，因为可能仲未瞓得醒，仲系蒙蒙查查咁，慢慢咧就系投入翻，系啦，知道系真实嘅一日啦，嚟啦。头先嘅歌曲咧，好听在系一啲有意思嘅，譬如话秋夜啦，呢个秋天嘅情况啦，又谂起一只离别的叮咛，系一只都系金曲嚟噶，好听嘅歌，几时听都 OK。有舊夢不衰嘅順流逆流，但係 Albert 嘅一個演繹，有佢自己嘅一套，令你一種唔同層次嘅一種舒服嘅感覺。有香港暖流小鳳姐噶啦，同埋我哋要順從天意嘅天意人心。好啦，又開始我哋跳躍下啦，做下運動啦，每日運動至少30分鐘啊！ 打开他的方心，令我每天伤心。为什尚未打开他的方心？未知阿里咁幸运，只要有恒心，铁柱莫成针。自问或会郁郁终此一生，我有真心有痴心，可否讲我默默问爱？ 阿里巴巴跟踪土匪好 Sesame, oh, oh, oh, oh, Sesame, Sesame. 呢首歌曲咧，俾你一种系跳跃嘅感觉啦，咁亦都系一首好童真嘅歌。阿里巴巴芝麻开门啊，小朋友嗰啲啊，咁啊就有呢一啲系咁简单嘅一啲童真嘅意诶呢个味道喺处啦。咁而其实亦都里边包括咗一啲嘅人生嘅道理，嗯，都系其实系离不开系追求自己所爱，追求你嘅爱情啊吓。咁而当中嗰句咧就系、是、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针。喺呢个歌词里边，一啲好重点嘅歌词，都带俾你留下深刻嘅印象，就系、是、人生嘅道理 一个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炫耀，也许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身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情线，静等我为 尽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时候一场交战，深呼吸等适合时候，姑娘把泪去连线，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 系啦，嗰轮啊，刘德华同郑秀文有合作好多套电影咁啊，呢套其中一套《孤男寡女》嘅歌曲《感情线上》。早晨，时间系5:46啊，今日咧就星期二啦。因为六点后咧，我哋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又继续翻去吹博士啦。有两个礼拜冇听，可能有啲朋友咧，哎呀，真系啊，冇听一次都唔得啊，要听好多有关即系自己身体健康嘅嘢。一路咧就讲紧膝头哥痛啊，咁啊讲咗两集嘅膝头哥痛，而中间咧我就放咗两个星期假，咁所以咧就吊咗大家嘅瘾吓。咁啊今日继续咧就呢个下集大结局啦，第三集亦都系最后一集，讲有关膝头哥痛嘅问题。咁如果一路追紧嘅朋友，追听紧嘅咧，继续听啦。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29度，今日最高31度嘅。学友早期嘅一首好听嘅歌《太阳星辰》， 全因身边的你做温暖，赠这普通人。曾经孤僻的我今温暖，何会爱他人？自知即将要分别，暗暗把你藏在心，亦知尽管会伤感，我也觉不枉过这生。我会再欢笑得真。 清晨爽利，钱佩兴。 早晨，大家好。我好鍾意去行山㗎。点解呢？因为朝头早嘅太阳光呢係特别明亮嘅。同埋呢空气又特别清新。所以能够俾到我一个好好嘅环境，可以面向太阳，对天对地好静思。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係李乐思。 仍然害怕会失落，要靠酒精使我善忘，半生情感谁能像我更用心，感觉冷或暖，但最终也要遗忘。繁华渐散，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流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相识之交，笑拥当天的我，每次聚散竟不发觉为何，爱过恨过亦笑过骂过，但一生相处的不太多。回头路远，途人夜半更疏落，远去的灯影已渐黄，疲倦情深留神望见这地方，回头的一刹皆寥落。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流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相识之交，笑拥当天的我，聚散竟不发觉为何，爱过恨过亦笑过骂过，但一生相处的不太多。回头路远，途人夜半更疏落，远去的灯影已渐黄，留神望见这地方，回头的一刹皆寥落。气短情深，留神望见这地方，尘缘的光景怎回望。 自台湾的一套电视剧，不过有我们香港人主演，刘松恩又有米雪，在台湾的有苏明明，这套八月桂花香，人生很多个遗憾，这套剧是讲述胡雪岩，虽然是富可敌国，不过他一生来讲都无法和真爱相守的爱情故事。头先是罗文的陈圆。 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对。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恨台上惊险，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昨尘渺渺，天意茫茫，将你共我分开。长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故人来。何日再在何地再聚，说今夜真缘。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着你幽 方嘅此事故人来，一阵间新闻后见。 坚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继续我哋九月二十号星期二嘅清晨爽利啊！现时时间6:11啦。是差不多了，接近了。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有31度，现时是29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的呢个清晨，见到我哋嘅老友记啦，佢就系崔博士啦，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崔博士啊，早晨， 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我哋就讲紧三问头身之问身躯嘅膝头哥痛嘅第三集啦吓，咁呢次咧就讲系从中医学嘅角度去点样睇膝头哥痛啊， 系啦，其实咧喺《黄帝内经》啊，已经有膝肿痛。失踪痛呢啲论述噶啦， 失踪痛即系个人失踪咗嘅， 唔系人口失踪，系膝头哥中间痛。 我明白，不过我嚟咁样讲咧，大家会印象深啲吓。 冇错啦，现代医学就认为膝痛最主要嘅病因之一系膝关节炎，我哋上集介绍过噶啦， 系 就归属中医嘅膝痛啦、痹症呢啲范畴嘅。 咁中医认为有啲咩原因啊？吓， 一般认为呢个病最主要系。肝肾不足、血不荣根而引起嘅，嗱喺呢个咁嘅基础上，即系虚啦吓，再加上咧有过劳啊，譬如话企咗好耐啊、行咗好耐啊、爬山啊，又或者咧受到啲外力嘅侵袭，譬如话活动嘅时候啊、踢波啊、碰撞到啊、受伤啊，又或者咧感受风寒啊而发病嘅，好似我哋讲过啦，住喺啲湿地啊或者寒冷嘅地方啊咁样。所以这个病是属于本虚，本身是虚症来的。标实就有很多外在的病邪因素而引起的。在临床上中医就一般分为几个症型的。 分别有哪几个？ 我们列举五个症型。第一，肝肾不足。第二，气血两虚。第三，湿热下注。第四，寒湿阻滞。第五，瘀阻脉络。 好，第一个咧就肝肾不足系点咧？ 嗱，佢嘅症状就你个膝头哥痛啦，时时反复发作嘅，尤其是咧改变你个体位嘅时候咧，就明显，譬如话坐低想企起身啊，踎低咧，趌起啊，嗰啲情况咧就特别明显啦。 系 膝头哥咧系冇力噶啦，关节咧好似好唔稳阵，喐下喐下咁啦，甚至会变形肿大。咁仲有一啲咧腰酸背痛啊、耳鸣呢啲都系肾虚嘅表现嚟嘅。 咁医治嘅方法系点咧？吓， 治法就系补益肝肾，通络止痛啦。 系好啦，第二点就系气血两虚啊，点咧？吓， 个膝头哥咧会肿肿痛痛，膝软无力啊，肌肉会萎缩啊，少用佢啦。行路咧行得唔稳阵嘅，又或者咧腰膝冷痛啊，冻嘅。咁如果你暖下佢，就得温手减啦。仲有咧面色啊，萎萎黄黄唔靓嘅。又容易头晕眼花啦，心悸啊。 咁医治嘅方法系点啊？ 就益气养血，通络止痛。 第三点系湿热下注。 两个膝头哥咧，通常都会肿大啦，又痛啦，热啊嘛，所以咧就好似热辣辣嘅感觉。如果你揾啲冰啊、冻嘅嘢敷下佢咧，就舒服啲嘅。大便会闭结，即系大便唔通畅嘅，小便又黄嘅。 咁医嘅方法又点咧？ 清热利湿。通络止痛。 第四点就是寒湿阻滞。 嗱呢啲就冻噶啦，又系膝头哥肿大，痛得嚟咧比较明显强烈嘅， 嗯， 而且痛定一处啊，时时都系嗰笪位痛嘅， 系， 咁你如果暖下佢啊，揾啲热敷咧，佢就舒服啲嘅。如果你冻亲佢咧，吹下风咧，佢就痛得明显啲嘅， 嗯， 你嘅关节屈伸不利啊，好似硬咗肽咁嘅，想行路都唔系咁容易。整个人呢就丝丝缩缩好怕冻嘅。 係咁医治嘅方法又如何呢？ 就温经助阳散寒止痛啦。 最后一点就係瘀咗脉络係点呢？ 嗱呢啲通常呢都会有外伤史啦，譬如话係跌伤啊撞伤等等嘅。嗰啲瘀积住喺度就令到局部疼痛呢好剧烈嘅。 嗯。 有时痛到好似搵刀割你啊，搵个锥刺你咁痛㗎。 好痛喎、啊、真係啊。 係啊，而且痛有定处。时时都系嗰度痛嘅， 嗯， 膝头哥咧会肿肿胀胀啦，会睇到一啲淤血淤斑、嗯、散瘀嗰阵时啦， 系， 有时掂下都痛，所以你拒按啊，唔想摸佢嘅，摸亲咧会更加痛嘅。 咁医治嘅方法点咧吓？ 补益肝肾，活血化瘀止痛。 好啦，咁啊，听完呢啲正型嘅分析之后咧，咁又想听下古仔啦，又有冇啲膝头哥嘅古仔咧？崔博士 都有噃。嗱，今日我哋从中医角度去睇膝痛啊嘛，咁啊谂起一只中药就叫做牛膝，包括咧有怀牛膝呢、這个咧补性多啲嘅，同埋一只川牛膝，佢咧活血化瘀嘅能力强啲嘅。 牛膝系咪牛嘅膝头哥咧吓？ 唔系，佢形状似啫，系草药嚟嘅。 系 咁系属于活血驱瘀药，但系亦都有补肝肾啦、强壮筋骨呢啲功效嘅。嗱，顾名思义啦，呢个药咧就好似牛嘅膝骨啊，强而有力嘅。而呢个名字嘅由来咧，其实有一段古嘅，就好似啲粤语长片嗰啲情节咁嘅。 系咩？可以讲嚟听下。 嗱，话说从前有位大夫，咁佢咧一边上山采药。另一边咧就同人睇病嘅噃，就收咗几个徒弟。 嗯， 佢就一心咧将自己嘅医术啦，同埋啲中药知识传授俾啲徒弟嘅。而几个徒弟咧都好用心、好刻苦嘅跟佢学习。嗱，慢慢大夫咧年纪大啦，佢就谂想测试下几个徒弟个品德。 嗯， 于是想咗一个方法。有一日佢嗌齐几个徒弟嚟到面前，就对佢哋咁讲啦： 我年事已高，健康转差。日后都不能亲自采药行医噶啦，你哋四个跟随我多年，采药同行医嘅技能都已经成熟，可以自立门户行医济世噶啦。 嗱，几个徒弟听完之后咧，大家望下你，你望下我，都有点黯然神伤啊，因为相处咁耐啦嘛。 嗯。 不过个大徒弟咧，佢突然间就心念一转。就谂到啲嘢，就即刻咁回应啦。 师傅既然有此打算，徒弟亦都理应照顾你嘅晚年生活，不如就搬到我家一齐生活啦，让我有机会回报你教导之恩。 哇！大夫听咗梗系满心欢喜啦，即刻收拾自己的行李，搬去大徒弟屋企喺嗰度住啦。 都好啊，吓有人照顾啦。 起初咧，大徒弟对呢个大夫仲系好尊敬嘅。嘘寒问暖，但系冇几耐咧，佢就发现大夫身边冇钱， 即系身无分文啦吓。 系咯，个心咧就冷咗落嚟啦。对大夫嘅态度咧，亦都180度转变咗。 系 咁，大夫亦都睇穿咗呢个大徒弟嘅心意，于是咧就自动要求，不如咧我搬去二徒弟嗰度住啦。啊，去到点知呢件事如出一辙啊！ 嗯， 一样受到咁嘅对待。咁佢再搬去三徒弟个屋企，点知仲俾呢个三徒弟咧赶走咗添？ 哇，有冇搞错啊？真系忘恩负义、啊。不过好彩，佢收咗四个徒弟噶嘛。咁仲有第四嗰个徒弟点咧？ 冇错啦。咁呢个最细嘅徒弟知道咗情况之后，就好热情咁将大夫接到自己屋企。大夫就好坦白对佢咁讲啦： 我身无分文，你唔嫌弃咩？ 啊！小徒弟就咁回答：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徒弟定必待师傅如父母般，你放心住落去啦。 所以大夫咧就搬入去小徒弟嗰度住啦。点知住咗冇几耐就病咗。 嗯。 而小徒弟咧就真系衣不解带，嚟守候床前，又喂佢食饭啦，又喂药啦，就极尽尊师之道啊！ 哇，非常好、啊，呢、這个徒弟真系好、啊，尊师重道啊！ 冇错啦， 咁大夫咧就暗自高兴。病好咗之后咧，佢就嗌小徒弟嚟到面前，就喺身边一个贴身嘅小包，攞咗一种草药交俾佢，然后就话啦： 呢个系一种非常有用嘅补肾活血、强壮筋骨嘅草药，而家交俾你，日后替人治病嘅时候用啦。 嗱，佢同时咧就将一啲秘方啊，就交埋俾小徒弟啦。 哦，真系传晒啲嘢俾佢啦。原来当初都要留有一手吓。 系啊，系啊。 嗯。 嗱，冇几耐咧，大夫就去世，咁小徒弟就好好处理咗佢嘅后事。之后佢就凭住大夫留俾佢嘅中药同埋嗰啲配方啊，就医好咗唔少病人， 系 成为一个名医。 哦，非常好，传俾呢个小徒弟真系啱嘅吓。 不过大夫俾嗰只药俾小徒弟嘅时候咧，就冇提到个名。吓，咁小徒弟咧睇个啊呢只药嘅形状好特别，就好似牛虱嘅骨一样。 嗯， 于是就叫佢做牛虱啦。 哦，咁原来个名嘅由来就系咁。啊，咁样呢个古仔嘅背后咧，就大家更加清楚了解啦。 系啦，我又谂起一句说话，咁讲嘅天道酬勤。 哦，我记得跟住嗰句就系地道酬人，人道酬成。 系啦，就系话上天咧就会回报啊勤奋嘅人，大地咧就会回报有仁义嘅人，对人诚恳有诚信，亦都会有回报噶噃。 嗯， 嗱，我又记得刘德华有一首歌《如果有一天》，歌词入边有一句话：人善天不欺。就正好咧，作为牛虱呢个故事嘅写照啦。 系啊，其实咧好多嘢咧，人在做，天在看，我信天有眼嘅。 系啦，应该系咁嘅。 嗯，好啦，咁我哋一阵间就可以听刘德华呢首歌吓。如果有一天，大家可以搭真下嗰啲歌词嘅味道吓。 多谢你钱。 好，跟住我哋又睇下有咩汤水啱饮咯。过往嗰两集咧都介绍啲关于骨关节啊、膝头哥痛嘅汤水啊，今日应该都系啦，系嘛？ 介绍一条千斤强骨汤啊！ 哇，即系千斤痛都唔怕啦，系咪？ 系啦，啊，一人量。 系。 呢个千斤咧就一只草药叫千斤拔， 嗯， 啊，即系连根拔起个拔啊，同埋牛大力各15克，你可以用到30克都冇问题嘅。 系 番木瓜半个， 嗯，咁整嘅方法又点咧？ 啊，洗净晒啲材料啦，番木瓜就刮咗个囊同埋啲核，将佢切块，用5碗嘅清水，用猛火煲滚咗，收慢个火，煲多9个字左右，咁就饮得噶啦。 咁个功效分别系点咧？ 千斤拔驱风除湿，强壮腰膝；牛大力补脾益气，强筋活络，清热润肺；番木瓜润肺止咳，除湿通络。咁呢几样嘢夹埋就驱风除湿，强壮腰膝啦。 嗯，好啦，咁啊，去到小贴士嘅时候咧，咁啊，记得上两个星期咧，阿崔博士同我哋介绍咗酸木瓜同埋番木瓜。咁今次小贴士又介绍咩咧？ 唔系介绍啲药材食材啦，我哋介绍咧一种治疗痛症嘅手法。 系， 嗱，之前我哋咧介绍过用手法纠正同埋治疗身体痛症嘅叫正骨疗法啦，或者叫整骨疗法啦。咁呢一集咧，我哋介绍另一种系用仪器嚟治疗，达到类似嘅效果嘅， 系 叫高频痛症治疗仪。 嗯， 系一种超声波嘅原理嚟嘅。 系，咁点嘅咧吓？ 嗱，呢个治疗仪咧就系以极高频嘅旋转式震动，选择性作用喺一啲深层嘅组织，利用佢嘅高频共振原理同埋热能量作用，就松解咗黏连增生嘅组织， 哦， 减轻咗咧组织入边嘅内压啦，就好似关节膜入边嗰啲压力啦，就改善深层嘅微循环，令到血流通畅啲啦，激活深层嘅膜性组织，包括嗰啲筋膜啊、骨膜啊、滑膜，产生较强嘅一个驻长治疗嘅效果，即喺嗰个病位嗰度咧产生效果，进一步咧使到嗰啲深层组织产生一种内生热啊！嗱，呢种内生热咧就可以使到变性嘅透明质酸快速恢复正常，从而解决咗深层组织嘅黏连啦、增生啊、结节啊、包块等等问题， 系 达至到缓解各种痛症嘅效果啦。 啊，咁即系主要咧就话，即系如果真系好痛咧，都有啲新啲嘅啲仪器可以帮到手咁样嘅意思吓。 对啦， 咁呢个同中医又有冇关系咧？ 啊，问得好叻！呢种治疗机理咧就同中医嘅艾灸原理有啲似噶噃。 嗯， 系针对咧深层组织，因为风湿寒痹啊。 导致到嘅疼痛啦、水肿啊、黏连啦、增生啊、暴血运、代谢紊乱，或者咧挛缩性，即系好似想抽筋嗰种感觉啦，导致到嘅慢性疼痛啦，甚至咧延伸到啲亚健康啊、子宫寒冷啊、顽固性嘅肥胖啦、啊、鼻敏感啊、暗疮、中风后遗症等等呢啲咁嘅疾病嘅。经过临床证据咧，证明个疗效都显著嘅。你讲到同中医有冇关咧？其实中医咧就针对每个病人嘅情况，就结合咗中医嘅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治病求本，了解病源嘅所在，然之后咧设定个别嘅治疗方案，就通过利用呢个高频痛症治疗仪咧而进行治疗嘅。 明白啦，就系深深嗰四个字，大家都记住，就系辨证论治， 冇错啦。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咁啊，呢个膝头哥痛讲完晒噶咯，嗬？ 讲晒噶啦，吓。 咁下次讲咩咧？ 嗱，我哋由个身体离开去另一个话题啦。我哋话三问头身，头身就讲晒，就四问便啊。 哦， 呢个便就包括大小二便啦。 哦，咁通常好多人咧都有呢啲嘅情况吓。 系啦，便秘又有，肚屙又有，夜尿多又有，尿频尿急又有啊。 所以其实一个人身体里边咧，即系几多毛病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同埋早早预防好啲啦。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朝头早再见。如果有一天，刘德华，拜拜， 拜拜。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摊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莫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之女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之女笑得开口，便已足够。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 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墨西哥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当局将强度更新为尼克特制 7.7 级，造成一人死亡。墨西哥这次强烈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时分，震央位于米却肯州以南63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社交媒体说，报道有话有购物中心的墙壁塌下，造成死亡。另外，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由于地震正值墨西哥历史上两场大地震的纪念日，墨西哥城举行演习，一些市民震前已经疏散去到街上。新华社报道，未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在当地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8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10000人死亡。2017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7级以上地震，超过300人死亡。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移至温莎堡圣乔治教堂的皇室墓穴，和已故王夫菲立亲王合葬。英国皇室成员和部分政要和前政要参加下葬仪式。较早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国葬仪式在西敏寺举行，国葬仪式长约一小时，大约2000人参与，其中包括大约500个国际政要和多国皇室成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说，中方相信古巴将会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强调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拓展农业、旅游、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将两国高水平的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的务实合作成果。罗德里格斯表示，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系列的重要倡议，将继续坚定确守一个中国原则，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毫不动摇地支持中国的立场，反对一切政治因素驱动的反华行径，期待继续深化互惠互利的古中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0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英国昨日为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2000名英国皇室成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参加，仪式大约一个小时。英女王的灵柩随即移送到温莎堡圣乔治教堂，葬在皇室墓穴。稍后会同英国记者讲讲整个葬礼的情况。 港铁明年首季开始就会调整东铁线11个车站，一共25个月台列车的停车位置。明年安排主要就是配合东铁线车站安装闸门。我们访问了市民和立法会议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本港唯一回收纸包饮品盒的公司在元朗工业村的厂房年底租约期满之后不获业主科技园公司续约。负责人说，消息公开之后收到环保署电话，还有三个地方给他们选择继续营运。稍后听听厂房负责人和环保人士的意见。 本港的失业情况是持续改善，最新的失业率是 4.1%， 比起5至7月下跌 0.2 个百分点，亦都是连续4个月下跌。我们会请来学者分析最新数据。 日本計劃進一步放寬外國遊客入境限制，以及遮載日元匯價下跌，希望舒緩經濟壓力。日本旅遊業界又點睇呢？留意環看天下。 香港人面對不同的生活壓力，咁點都要揾方法放鬆一下。